接下来，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江阳今天也接受采访。他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债券、期货市场发展。我觉得这对我们证券、期货、债券市是发展很好的，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去落实。不过至于怎么落实，江阳表示尚需认真讨论。两会时间开启后，综合机构专家观点来看，六大财经热词备受关注，勾勒出未来发展的新动向，分别是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等。下面我们来关注新经济巨头企业表达对登陆 A 股市场的热情。两会期间，百度、网易、搜狗等十位来自新经济领域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明确表示，所在公司愿意回归 A 股，其中不乏百度、网易、搜狗等互联网巨头的掌门人。至于海外上市的新经济一体回归 A 股的途径，市场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共识。一种是仿照360回归的策略，拆除 VIE， 也就是协议控制架构后重新上市。另外一种是采取 CDR 的方式，这指的是中国存托凭证，在境外包括中国香港的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股票托管在当地保管银行，由中国境内的存托银行发行。业内一般认为，从操作成本、时间来看，后者更为便捷。种种迹象表示，投资者期盼已久的资本市场的 BATJ 梦要圆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组上市公司的要闻。华州应急今天开市起停牌，将以 2.2 亿元收购核电资产。美联新材今天开市起停牌，拟收购化工行业标的。双星集团认购锦湖轮胎 45%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万华化学晚间发布公告，将购买万华化工下属子公司股权或吸收合并万华化工，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益生股份发布一季度净利预增 194% 至 241%。 远新能源表示，部分天然气供应恢复，子公司恢复生产。微创股份表示，响应政策要求，国投康泰信托减持 1.789% 股份。中宏股份表示，股东增负一号拟减持不超过 6% 的公司股份。金盾股份表示，绍兴公安局已对已故原董事长控制公司立案侦查。新城控股表示，前两个月合同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88%。 韶钢松山表示，2017年净利润超过25亿元，同比增近24倍。我们再来关注基金行业。20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成立，开启了中国人财富管理的新格局。截至2018年1月底，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2万亿元，产品近5000只，基金资管机构128家，普惠了全国的6亿基民，累计实现盈利超过2万亿元。未来，中国基金业在专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上还有很大的潜力，在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养老体系上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股市表现。今天三大股指回升，沪指翻红上涨 0.07%， 创指延续强势，涨幅进一步扩大。截至收盘，沪指报3256.93，涨 0.07%， 深成指报10875.68，上涨 0.18%， 创业板指数收于1795.69，上涨 1.34%。 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全天活跃领涨，次新股、航空航天装备等板块涨幅居前，煤化工、水泥、钢铁等板块跌幅居前。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晚上好。 你好，首先请您简要的分析一下今天的走势。 今天 A 股在小幅高开之后采取横盘震荡的模式，虽然早盘呢有所冲高回落，但是午后在创业板的反弹带动下啊，企稳翻红，全天沪指收阳的十字星啊，指数走势是比较平稳，但是整个市场呢还是热点轮动比较明显，新经济带动科技类的独角兽类的个股啊，带动整个中小创板块呢持续走强的同时，煤炭、钢铁一些周期类的业绩股呢，则有比较明显的资金净流出的现象。 好，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那您挑一两个您最感兴趣的跟大家分析分析好不好？ 今天上午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有很多的亮点，那么我呢比较关注到其中的两点。第一个就是科技创新。那么总理着重的强调了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啊，新能源汽车、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等各方面都要做到引领世界潮流。那么这个已经在整个市场最近这几天的走势中有明显的反应啊，例如这两天持续啊大涨的这个独角兽题材啊，虽然就像您前面讲到这个京东啊、阿里啊等等，这个科技题材呢是无论是短中期还长远来看啊都是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啊，今天总理就谈到再减啊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同时呢还将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那么我们知道2017年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呢是有明显的收获的成效，那么钢铁、煤炭这些过去一些老大难的行业啊，在2017年业绩都出现了突飞猛进的成长。那么如果说2018年我们按照总理的今天提到的这个去产能的规划来看，那么2018年钢铁、煤炭这些在2017年比较好的业绩啊，还将得到持续稳定的保持和增长。所以如果说虽然今天啊单看啊由周期类的个股有所调整，那么调整下来呢，还是一个很好的低吸的机会。总而言之，大盘蓝筹的业绩股和小盘创新的科技股啊，在此消彼长的轮动的机会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资的机会。 好，这两天还有一个热点啊，就是这个独角兽，渴望回归这个 A 股也欢迎他们，特别是以富士康为例啊，这个特事特办啊，从这个首发申请开始啊，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速度啊，他们将于3月8号接受审核。那么如果成功过会的话呢，它就是创造 A 股 IPO 的速度了，而且是新速度。那您认为这样的一种趋势一旦形成的话，对于未来的 A 股市场有哪些辐射和带动作用？ 证监会近期发行部呢对相关券商而且大券商做出了一个窗口指导。主重是提出针对生物科技啊、云计算、智能制造以及生态环保在内的4个行业当中，只要发现有啊新兴行业的独角兽的企业，可以呢立即向证监会发行部报告，符合相关规定的就可以实行即报即审啊，不用排队了。那么富士康如果商业报告成功过会的话，从申报到过会只有23个交易日，除了速度加快之外呢，还豁免了富士康上市成立不满3年这样一个缺陷，也都是予以豁免。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啊，监管层正以罕见的支持力度啊，推动具备行业发展的四新企业尽快的在 A 股上市。所以富士康的 IPO 进程加速呢，明显是来自于监管层的这个推动。整个流程呢，也成为这个新经济企业，包括啊独角兽企业今后加速上市的楷模。那么积极拥抱新经济啊，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所趋，也是我国经济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所以不断导入新经济中的优质公司，对 A 股市场来说绝对是一个很重大的利好。 那对于那些业绩很差的公司来说，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是此消彼长啊，我们保留好的企业淘汰绩差企业。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和介绍。 好， 谢谢， 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 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8点至9点为您直播。那么每个星期的前两天，周一周二呢，我们会着重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股票。周三周四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银行的一些产品，以及我们的资产如何配置，我们的资产如何保障它的安全。星期五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挑选一款适合您的保险产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和现场的嘉宾程建新一起来聊一聊消费升级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是啊，我们在投资 股票当中如何来找行业，如何来找公司。张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其实我们不管是从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还是说从这个市场当中的表现当中，都能看到这个消费升级是顺应我们的百姓需求，也是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嗯，没错。 政府工作报告说到了要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啊，多少年来啊，我们都是希望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主力军啊。 没错，没错。 现在呢，差不多已经初具规模了哈、消费。这个投资出口啊，三驾马车前后顺序的调换，可能意味着我们整个经济结构是在发生转换啊。 没错， 我们经常说这个消费升级，消费升级。那您认为消费升级包括哪些领域？具体到这个 A 股的上市公司又包括哪些行业？我们首先给它拆分一下，好不好？ 这样，咱们说消费升级嘛，就是说还是以消费为核心，对不对？升级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前面也会说，就是能体验到，就是哎，我们现在感觉人越来越事儿，就是感觉就开玩笑，但就是人对这个我们对消费从中所带来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嗯， 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升维一个非常点。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对于咱们说拆分一些领域能看到，比如说咱们的食品饮料啊， 食品饮料就是吃喝的， 对吃喝，还有咱们的一些纺织服装啊， 穿的， 对吧？然后但还有一个想和大家去提一下，因为咱们知道有个叫 TMT 这么一个大的综合一个行业，说通讯。那个传媒这一些吧，感觉很高科技，但是我们发现从上一期节目咱们也去分享了一下，说传媒这一块，其实我们发现传媒这一块已经是慢慢的转变，从感觉非常神秘和高科技这种感觉的时候，转变成因为从消费这一块去推动的这么一个行业了。因为咱们说过，现在的人们愿意为一些好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传媒这块 IP 这一块 文化作品， 对，为了愿意为他们去付出更多的价钱来去追求好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也能看出来，我们的传媒这一块也是受到了我们消费升级的这么一个大的影响。也 就是原来你们并没有把传媒放在消费领域里面。 对，其实咱们一直在都一直在说 TMT 嘛，归成一块了，对吧？但是我们从现在转型来看，其实传媒这一块也是慢慢被我们消费所进行推动了， 这是一个新的亮点。 对，所以 原来说的谈到消费就是刚才您说的吃酒不是 喝酒 喝酒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买家电是吧？ 对，买家电，然后喝酒，然后吃，咱衣食 买衣服， 其实就衣食住行这一块嘛， 啊、 对吧？ 住房。 所以说，刚才也是咱说传媒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吧，想和大家也就是分享一下这个转变。 好，还有旅行。 对，旅游衣食住行嘛，大家都是这一块的了。 包括汽车啊，这都属于在行的领域里面嘛。 没错，其实我们能看到所谓消费升级其实所能带动的啊，其实所关联出的一些产业是非常多。比如说刚才今天也看到了，比如在今天咱们政府工作报告说提出来说新能源汽车这一块也要持续不断推动。其实这也是我们消费升级的一种另外一种形态，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所对我们人类现在最好的一个影响来说就是环境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见环境力度也是监管也是在逐渐的，不只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但最根本的原因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一个生活过得更好。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另外一个侧面去引领着消费升级这么一个推动的一个分支吧。 好，刚才我们说的只是很粗略的、很宏观的哈，其实这背后呢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错，没错。 我们还会逐渐的往下深入来谈。刚才谈到了这个出行领域的新能源汽车，这是今天不管是政府工作报告也好，还是这个 A 股的相关板块的走势也好，都是很抢眼的一个领域，是吧？ 没错。 那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来什么呢？提出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购置税， 对， 优惠， 对， 啊、 要优惠到要再优惠三年， 再优惠三年， 对。 还有就是这个二手车呀，原来有这个限迁政策，就是说北京的车你不能到某些地方，某些地方的车不能到北京啊， 对对对， 等等，有这样的政策，它这个是取消了。是吧？ 没错。 那你具体分析分析，就这两样政策对于相关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这个你看，咱们先从二手车这个看，说这个 先从二手车开始， 对，先从二手车看，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事儿。咱也是根据我国现在一个市场的需要的，一个是它是有效的降低了我们就是柴油车的一个增长量，其实它准许二手车那么来回交易了嘛。其实这就会很利好一些二手车交易的一些上市公司，还有一些汽车租赁的公司。 他们这些公司，他们就会在，就是咱们从这个政策来看，他们的业务会在之后会有一样，会有一个通过政策来说非常好的一个业务的增长量。咱先别说它能利润能有多少的大利润，但是从业务的增长来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好的这么个业务的亮点。那这是一块，那另外就是我们购置税嘛，其实咱们之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也能，也就是工信部已经公布了说我们要把购置税延到2020年。其实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也能就是从国家这个政策来看吧，其实也是非常支持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事态。但是我们去脱离开我们就是政策一个支持，咱们去看一下整个行业，我们认为其实行业还是非常有发展的这么一个事态。比如说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企业正在不停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在进入，对吧？但是我们发现随着我们的国家的一个补贴呀，或者说我们整个补贴的一个调整，再加上我们慢慢国家对一些目录的一个推荐，能发现越来越好的企业才能在这个我们产业之中大浪淘沙中才能进行长远的一个布局和优化，一些就是凑热闹的企业其实就已经被慢慢淘汰下去了。那这样的一个规律，咱们其实就非常符合一个行业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先大家先进入，应该能比喻说成一个行业的一个稍微的一点混乱期，但是随着行业的慢慢逐步健康的发展，其实我们能看到一些劣质企业就慢慢淘汰了，再加上我们那个指导之后，其实整个行业从目前看来其实还是有序很良好的发展着，再加上我们看见国家已经有一定的规划了，所以说对整个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和一个保证它良好发展的那么个秩序吧。 好，我们刚才是分两块来谈的，一块呢是谈到这个二手车的经销和这个提供平台的上市公司啊。我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广汇汽车， 对， 是吧？它底下它拥有一些这二手车交易平台嘛， 没错没错。 那看这样的消息出台之后，它今天跌了1.25%。同样啊，比亚迪，比亚迪今天涨了多少？是吧？ 比亚迪应该有3个点左右的涨幅吧？ 比亚迪啊，我看看啊，今天呢，比亚迪的这个涨幅呢是3.58%。怎么来看这个一跌一涨啊？ 这个其实我们看的二手车是它放开这个车，咱们虽然说在政府方面提了，但是说落实还需要一定的，应该是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说对目前那个效应来说，其实不太，就是你还得去进行一个随后的一个观察。但是我们看新能源汽车，政府报告提了，刚才咱们也说了，其实咱们去掉政府报告或者说国家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指导的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整个行业其实也是在自我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今天只是我们看到了是说有政府报告这么一个推出之后对一个刺激性的，但是这就是两个，是已经在事发之中了，一个是还需要后续观察，两个区别吧，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也提醒短线操作的朋友啊，不能太冲动，是不是？ 没错没错。 好。这是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特意谈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我刚才播资讯的时候呢，也介绍了，就是工信部的部长表示，未来呢，这新能源汽车领域还将是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没错。 所以我们从政策面上来看，这是非常呵护的。 没错。 非常呵护的。那如果我们要是从这个公司的经营利润以及技术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分析呢？ 其实在这样，刚才也说过，目前整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在到大浪淘沙之中。从我们一个新的一些就补贴的一个那个方向来看，其实我们国家还是引导新能源汽车行业是走到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电池要跑的里程要越来越远，不能说我们跑一会儿就不行了这种。所以说从公司来看，短期有可能公司会承压到什么状态，就是我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一个研究一个费用去帮助我的汽车，就是咱说所谓就是性能更好一点。他们会，但这个东西是需要去投入，但是这个如果你公司有一个良好投入和你的 研究成果转化比例出来，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所以说你去看公司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我们去研究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它每年我们看看它会不会有很好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投入，能保持它在之后的市场上还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位置，或者顺应着我们整个行业那么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一点。还是我们看它之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累积技术，其实也是我们去看到公司这一块是就是从公司来看，就看公司好不好这么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吧。 建新，你的关注的焦点是在于看他们的核心技术， 没错， 啊，以及他们在研发上面后续投入多少资金。 对，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司之后去如何看它能不能保持着一些就是领先的一个地位，这么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观察点。那另外一个还是肯定是看一个市场占有率和它的一个推广的一个就是力度吧，再加上它本身汽车的一些，比如说像比亚迪来说，它就引进了好多奥迪的一些应该是设计师，还有一些奔驰的一些那个一个之前的一些设计师吧，来帮他打造我们整个汽车的一个品牌形象，这也是市场推广一部分。但是我们看从核心来说，对吧，咱们从新能源汽车推出的第一天来说，就等于说咱们自己人类吧，应该造出了一个症，叫什么里程焦虑恐惧症。咱们是通过怎么样能治好这个症，就是我们通过技术的核心技术的不断提升，来帮助我们的汽车能跑得更远更安全，这是我认为是最核心的一部分了，也是我们应该去重点观察这个公司是如何来提高这一部分的了。 嗯，好， 对，咱们就还可以跟大家去具体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说刚才主持人也举了一个比亚迪嘛，但是我们就从生活例子看，如果大家有人在深圳的话，就能看到是深圳的那个这什么出租车都是在用比亚迪的， 还有一些大巴。 对，所以说比亚迪在这一块其实它就有很好的一些数据的收集，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这么一点。 嗯，是，其实新能源汽车也是缺少啊很多的这种实用和实际的这个报告。 没错， 这样的话对于它后续的研发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 刚才你谈的就是泥沙俱下嘛， 嗯， 因为这个领域它确实是一个技术不断在更新或者说革命的这么一个领域。 没错， 你拥有的数据量越少，你试验的数据越少的话，其实不利于你迭代的。 没错。 嗯， 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值得关注的这么一个点了。 嗯，好，那万一有一天特斯拉在中国上市呢？ 那个， 我们畅想一下嘛，哈。 那对，那 推出国际版。 对，那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注，但是我们是要那一天，因为咱们从现在我国发展的情况，我们不一定比它的技术要差。在这一点上，但是我们如果说还是要理性面对，如果特斯拉真的来中国上市了，它的技术又非常成熟，我认为咱们不要有什么有色眼镜去看它是个国外公司，但是咱们从它的实际公司去分析，那它的技术还是领先，那我就非常看好这个公司。 嗯，好，那也有些人会考虑国际上的一些这个优质的跟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一些公司，也有的人呢会考虑 A 股当中上下游的这一些公司啊。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 嗯， 简单来说说，如果是新能源汽车上游的这些啊公司，不管是这个稀有金属啊，还是说一些这个设备制造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研究？ 有的，那咱们一会儿回来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还要来谈的就是消费，马上就要到315了哈，我们都知道315的晚会有可能会让第二天某些上市公司的这个股票受到重创，是吧？ 对对对。 所以315的晚会呢，也会成为某些公司的这个黑天鹅事件或者说梦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从这里面啊发现一些牛股，或者是避免一些风险，也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周一和周二我们的节目着重和大家来聊股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那么周一和周二呢，我们会着重的来聊一聊 A 股市场。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消费领域当中今天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哈。除了这个车企之外，你认为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领域？ 是这样，咱们看新能源汽车和我们传统汽车其实比起来，咱们感觉就是一个用电一个用油。其实到回到新能源汽车来说，其实还挺简单的，就是新能源汽车核心组成部分，电控、电机，再加上电池，就这几个。那咱们看到其实占比最多的是电池，那所以说电池咱们再往上倒，就是咱们市场上其实现在目前也非常认可，就是我们有色金属这一块。为什么呢？刚才也说过啊，我们行业现在慢慢往前推，其实推它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里程要起来，要不我们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就是我们里程你要太短，一天开一次充一次电它也受不了，跟我汽车来说就是比不了嘛。所以说我们里程的慢慢的一个推进，其实是我们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关注一点。那电池如何去更新换代，其实是非常关注一点。那它电池的更新换代，不管是怎么更新换代，但是还是离不开一点，就是我们的有色金属的一个用，但是用量的多少，其实在里边就会出现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往上倒，就是现在三元电池是非常受市场上认可的。那对应的还有一个对应，就是有的就是钴和锂嘛。那这一点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不断发展，然后产业这整个就是科技感也不断增强，那使得其实这两方面我们认为还是会需求的越来越多，因为行业在不断健康的发展，也需求量非常多。那这两块是值得我们去看的。那上市公司大家基本上也知道，别再说简单点啊，带钴的、带锂的，赣锋锂业、怀有钴业，其实想都能想出来这种公司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很简单，就是持续，就这个行业持续不断的在需求 有色金属，他们的电池不断在需求所造带动的这个，就是我们对应的上游这些有色金属的一些一个公司的一个不断的一个盈利吧。那这是一方面，刚刚也说过嘛，还有电池这块完了，那电机电控，那电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各家啊都在自己做那个电控研究，比如说像比亚迪或者说像一个宇通客车，他们都有自己的电控的一个体系。那这一点其实各家的一个差别不太大，不太好去挖掘一些投资的一个价值，但是我们在电机上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挖掘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看到虽然说一直在传啊，特斯拉它的一个 Model 3它是要用永磁同步电机，但是在最近它才最后确定出来我要用永磁同步电机了。那这样来说，我们知道特斯拉一直是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么一个风向标吧，它的一个改善其实我们认为也会就像苹果去普世智能手机一样，它会也会普世到我们整个所有的， 它有辐射作用， 对，辐射到我们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家都会去学。很简单，其实对于企业来说这事儿也很简单，我不用去研发，我不用去想我该用什么，我只要学我们的龙头大哥们怎么做就行。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效应传导出来，就是永磁同步电机有可能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新能源汽车作为普世性这种汽车品种来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电能转化率高，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到，然后就是整个会虽然说会加大一些车的那个一个重量，但是转化率高能代表就是我们车能行驶的更长一点，那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嘛。所以这一点，永磁同步电机所带来就是系统永磁的概念。 嗯， 对吧？然后再加上 你刚才说的是两个领域啊， 没错， 一个呢是这个电池。它的这个原材料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技术的问题， 对， 还有哪种技术模式的问题哈。 对对对。 那么原材料呢，你刚才说了很多的这个拥有资源的上市公司， 嗯， 那他们的这个股价完全是受这个下游需求的这个影响吗？还会受其他的比如说政策呀、环保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吗？ 这个其实大部分还是说由就是他们的股价其实还是反映公司业绩嘛，他们业绩在最我们看到它的下游需求在源源不断的一个增长的一个事态情况下，它的需求也是不断增多，使得它的业绩在不断有持续增长那么一个预期反映到股价。但是说您说比如说反映到一说什么它跟环保其实也会有一些概念，就是开采的一些问题嘛，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影响会有，但是还是受到了一些就是还是说它的下游不断的在给它的一个就是一个需求吧，带来了一些好的一些预期，但是一些波动来说有可能会比如说像价格呀的一些波动会造成它的一些股价的一些短时间的波动嘛，但是说总体的一个趋势来说还是很向好的。 嗯，其实我们今天整个都是在聊这个大的趋势，并不关注明天它是涨是跌。 没错没错。 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啊，其实在很多领域里面对于技术啊也一直是存在几种观点，如果成也是技术啊，如果败也是技术， 没错。 你怎么看这个技术背后的风险？ 其实我们看啊，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就是科技领域这个东西，其实不好说。为什么呢？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就咱后来换一个，就是说那个液晶显示屏嘛，就是 LED 和 OLED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能要如果拉长来看，就是此起彼伏，一会儿这个出了个新技术就好了，一会儿那边出了个新技术就好了。其实这个东西你要说吧，技术也可以按一个。就周期来看，还是说哪个技术发明出来了，咱们用几年，没准就被另外一个技术所 带进了。技术也有周期， 对， 就练一下建新关键词。 对，这，但是和咱们说的那些周期股的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看到每一个技术的一个新发明，但是我们就是根据一个国外的一个科学家研究说，我们技术其实会变得迭代的越来越快。 这个就跟那个程序员使用的语言一样，这几年用这个语言。过几年你不再学就淘汰了，因为已经用新的语言了。 对，就是这么个。所以说我们技术也是一个，其实刚才也是在说嘛，为什么去关注新能源汽车企业每年在技术研发上会有多少投入，其实也是变成了我们看，就是咱们辐射一下，其实去看一些有高新技术的一些产业或者行业去观察一个非常好的重点，它需要不断的进行投入，不断的进行研发，来保持着它的公司有市场很好的一个竞争力。 好， 不是每个人以后都要开新能源车或者是去买新能源车的啊，但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哈，吃穿住行用。 对对对， 接下来哈，我们再来说的是消费领域当中其他的一些领域。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啊，以50年的尺度来看，美国1957年到2003年，美国年化收益率最高的前20只股票当中，有11只来自消费品。 嗯， 其中像菲利普莫里斯，还有可口可乐，在接近50年的时间长河里，复合收益率前者高达20%，可口可乐是16%。 嗯， 前面那公司可能大家有时候了解不多啊，但是我们说几个大的牌子，大家就了解了，卡夫。 对 ，Maxwell 啊，这个都是他们家的。嗯，那么就以日本为例，日本有段时间是经济停滞的哈，1992年以来25年的这个经济衰退期当中，收益率最高的前20只牛股有8只是消费品。 嗯 嗯，那么有人也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消费品的这个走势啊，像这个医药类的，啊，还有这个食品类的， 嗯， 走势都非常好。那么马上就要到315了，马上到315了，你认为啊，如果是买消费品的投资者啊，应当注意点什么啊？从长期来看的话呢，他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持有？ 刚才您也不说了嘛，315有可能啊成为一些公司的一个黑，这样公司的股价有可能转天就会受到重挫。其实如果我们看啊，那些总结来看，那些受重挫的一些企业，其实有可能就是肯定不会是大龙头，也可能就是会出现问题的公司。但是出现问题公司，我们一般能发现这个公司也是个中小型公司吧。所以说能总大概能总结出来，就是我们一发现今年其实啊，就是市场的那个风格就是改变上，我们一定要去看龙头。为啥龙头好？就是因为它有很好，就公司它成为龙头吧，也不是说是偶然的。那肯定是一方面，它就是也许是市场做得好；那另一方面，其实公司的内控啊，或者说对品质的这么一个把关，或者说等于说对一个危机的防范性，它都会做得很好。那这样来说，它就被315爆出来的可能性就非常少，咱不可能说完全不爆啊，万一哪什么时候出问题也是一个事件，但是说从概率来说是非常小的，那这些公司肯定就不会受到这个315的影响嘛，这是最 您说的是概率啊， 对对对，大 概 率，对， 像大众那种尾气门事件 啊，对，那个 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不到啊， 对，但是咱们其实因为是大公司嘛，对吧，所以说咱们报道出来是会能看到，但有一些比如说像小公司这种事儿，就大家就不会太注意了。但是说我们对于大公司来说去发生事件的概率还是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对投资来说还是要集中到龙头去看，就是刚才几个和大家去说的，就是因为它的一些内控好，质量把关也好。其实作为消费来说，为什么说刚才您也说看到从历史来看，为什么这些消费品还是一直说有一个大部分还是一个良好的表现，这其实跟我们刚才聊的消费升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咱们说的再俗点，咱们挣钱苦了苦挣钱，对不对，天天拼死拼活的，不就是还是为了衣食住行那么几件事吗？所以说消费这个东西它一直其实围绕在我们生活之中，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现在还有个新概念，为什么一直在说，比如说像什么煤炭什么的，都是回到这种跟消费差不多，我们都在源源不断的需求这种状态，就是所以就是感觉就是消费感觉是不太说受人关注，但是它连年每期就会就之前我们和同学朋友去聊天啊，说为什么卖酱油的海天味业他怎么就这么厉害？ 嗯， 感觉不到啊，你就感觉，哎呦，这一瓶酱油，确实是这种消费的，其实在我们感觉是不太明显，但是从体验上来说，我们天天都在用，所以这种来说行业还是感觉不太好，但是其实在慢慢的帮我们其实撑起了这么一个行业的，这从消费这个概念来说，撑起了行业的一个发展。 嗯， 但是我们投资上还是想到了消费这么个属性，投资上还是要集中到龙头，因为龙头是占据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可以分很多龙头了，是吧？做味精的龙头，做酱油的龙头， 没错， 是吧？或者说做其他的这个衣服的、食品的， 没错，这些龙头其实都是值得我们 行业细分。 对，就是咱们还再给大家去举个例，就像消费升级为什么能带动龙头啊？就是你有可能不知道海天酱油其实好像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之前我们同事有分享过海天酱油其实分好多好多种， 我自己真是没见过。但是这些这么多种，一方面就体现到我们消费升级对酱油要求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些企业为什么还能有这么样的动力去研发这么多种酱油，其实这是双方的一个就是互逼的那种形态的出现，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一需求这样，那公司为了满足消费升级，所以扩大了战线，不就是它有可能一些它的酱油种类出来是根本公司不赚钱的，它为什么要做，也就是为了满足市场，来赢就是使得市场对我进行个满意嘛。这样就是一个互补的现象，但是公司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公司，龙头公司，它有能力去负担，为了硬核市场去负担一个不太赚钱的一个品种。 最终呢，都会体现在它的这个利润上面啊。 对。 我在这里我想跟您探讨一下最近大家都在议论的这个老板电器事件。 没错。 就是他的这个年报出来之后啊，股价两个跌停，后面又碎跌了几天哈。 没错。 跌了20%多了。为什么呢？是他的增速不及预期。他前面的增速啊都是40%这样的高增速。突然一下子变成20%了。 对、哎。这个事情其实还是不达预期的问题吧。咱们说，因为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分析过这个那个就是家电这个行业嘛，咱们也说过格力其实也是随着我们市场上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就是大品牌的一个聚拢性，市场应该说是越来越被它占有，对吧？我们能看见就是说大鱼吃小鱼那种，就是 格力可没跟他争这个厨房电器这一块啊。 对，因为我们发现啊，除了老板电器除外之后，咱们看一些家电的龙头其实都在涨。 嗯， 所以它的一个涨幅不达预期，就会对它的就是一些估值的一个判断就会有些缩水，到反映到股价上就会有一些大的一些波动了嘛。 嗯， 但因为它和整个一个市场的形态，咱们感市场形态都在蒸蒸向荣的状态，那它为什么会下降？就这种 值得研究。 没错，是值得我们去观察，就是去细细看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降。一方面肯定是我还是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有一些它本身的一些原因，咱们还是去研究去看一下。那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风险点，就是说不是我们一直在说你去看龙头，也不是说一直会相信这个龙头会是怎么样，但是你还是要细细观察每个公司到底是它的内在有没有它的一个能力去支撑它的这么好的一个增速来反映到市场上来。 与此同时呢，今天新京报的报道呢，就是说这个老板电器啊，在他们发布年报之前啊，家里的这些股东们啊，就精准减持了，精准减持了。那事实上呢，这背后也有很多，我们值得玩味的地方啊。 没错。 当然呢，也有人分析，就是说它能不能代表整个行业不行了，是不是？ 对。 有人分析，那你得看它对标的那些啊，什么华帝呀、什么美的呀啊，其他的，包括呢，就是房地产的影响是不是，是针对他一家还是针对于整个行业？ 没错， 他这一家公司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啊？我据我的了解，我看到了一些研究，就是说他前段时间啊，在线上做了一次提价，想缩小线上和线下的这个价差，等等啊，这都是一些分析，所以呢，导致了这个销量的一些啊变化等等。总之呢，现在呢，因为各家公司年报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说呢，也是值得我们再好好的去揣摩和观察。等这些公司的年报都出来了，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分析出来。 没错。 那所以呢，我们也聚焦到，你看，同样就是这个消费领域啊，似乎还是个刚需领域，就会出现分化。我们投资的话呢，应该怎么投资啊？是各投一点呢，还是说呢，我们啊就看中一两个？我这里有一个案例哈，刘先生60岁，想在养老金里拿出一部分钱来炒股玩儿，啊，每天看看股票，防止自己脑子退化。但是呢，他想问是一个领域买几只股票，还是几个领域分别买一只股票？啊，这样的话资金更有保障。啊，就以这个家电为例呢，他是买一个，还是买好几个？ 就是咱们在一个领域里面啊，建议还是买几个，别在多个领域去买。就一是你肯定研究不过来，这有可能在刚才这位朋友可能就是你想练练脑子，你别弄得你太累了，对吧？也不好。所以说，你首先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你有兴趣的， 或者说你了解多一个一个领域进行一个投资，那投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说是分散风险来说嘛，我们不可能把篮子不是把一个鸡蛋放在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对吧？这是肯定不能干的事儿，因为我们要做分散风险。但是怎么分散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不能说瞎分散，我看着你找一行业里面十只股票全买，那没有必要。那刚才也说过，市场风格其实也转化到了一些去看龙头的这么一个风格来，而且我们看到从整个行业的一些演变来说，龙头其实有它自己独到的一个优势。 那比方说吧，这位大爷就想买这个行业里面的前三甲，您给他选哪个指标啊？这这个行业里面公司有十家啊，您把哪个指标作为排行？ 其实 或者说综合排行， 其实咱们把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资产收益率 对拿过来看一看，对不对？然后再看看，但这是一个啊，我们就从财报指标来看。其实另外其实一个指标，其实也是根据个人来说，为什么这么根据个人来说，就是你前面也了解这个公司，我给你排出来选完了以后，咱假如说啊，格力电器我给您选出来了。一点不了解，哎呦，你让这个投资者去投资的时候，这是格力电器是啥呀？就肯定格力电器他知道，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哈， 就是你不了解的不要买， 这个不要买，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投资的一个禁忌， 大忌， 一定要去了解这家公司，即使是就是咱们说的极端点，这个公司咱们通过各项指标去筛选，它还是就是非常不好的一家公司，但是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说，你非常了解它，那我还是建议您可以去看。去买去进行波段性的炒作，因为你起码了解它，知道每一个变化对于它带来对于这个公司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认为叫排到第二的这么一个，是你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就是你再看一看市值嘛，大的市值的一些公司来说，其实它做的比较大，所以就是从它做这么大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原因嘛，所以这个是我们排到第三去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在这里头了。 好，这是您排出来的前三个参考依据，一个是看净资产收益率，第二个看您对它的了解程度， 了解程度， 第三个看它的整个市值公司的规模多大， 对 对吧？ 对对对。 好，其实啊，在这个投资领域也是这样的啊，我特别有钱，我把这个赛道当中的所有企业我都买了，对吧？我不知道哪家企业会成为独角兽， 没错， 但是我都买了，或者把前面这几家排名靠前的我都买了， 没错。 那他会给我好几倍，甚至上百啊。上千倍的这个收益，我就能够抵消到那个没出来的那家公司我花在他身上的这个损失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可能也是聊到了新能源领域让他很感兴趣。王女士今年40岁，公司高管，最近在关注新能源汽车板块，她想问一下该如何衡量业绩和股价的关系，买什么样的股票未来股票升值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是业绩和股价。 业绩和股价，咱们就是说的实在一点，就是业绩和股价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关系嘛。但是这东西还面临这个估值的东西，这个不太好去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关系。因为比如说，我们通过业绩会有公司做估值，通过估值算股价，这是一个这个大。但是你说你业绩不达预期，对吧？或者业绩超预期，都会给公司有带来不同的估值的一个变化。但是你从咱们最简单来说，你的业绩其实能很好的反映到在你的股价上就是好了。但是你也是根据这个公司的一些在行业一个地位，给它一个多少的估值的那么一个关系。但是这个里面比较复杂，不好在这儿去解释。但是简单逻辑是这样的。所以说， 那么我们有时候能对某些行业高估啊，有些行业呢我们又容易低估啊，就是。人的情绪有时候会左右这个市场的波动，那你怎么来看待？就是，某些领域，比方说科技企业啊， 这样 我们给它高估， 我们 觉得它还能涨。 对，咱们去判断一个行业，其实给大家教一个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大家做投资嘛，其实也是一方面为了安全，一方面也是就是为了稳健的做一些收益吧。咱们去就找行业平均估值就好，你拿这个公司和行业平均估值去看，低一点，对不对？你要首先要问它为什么会低下来。对吧？肯定会有两个道路，一个是它是真是出了点什么问题，或者说公司的一些治理啊，或者说在行业地位是逐渐下降，那低了点，那咱们肯定不能接受。但是你发现，哎，公司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对不对？但是短期低于了平均估值，那这就是我们看到选择这家公司去投资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机会了。这就是我们看到机会和我们，但是一定要看到啊，就是它的 低估或者高估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嗯， 那咱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业绩平均的一个估值，那对于这个行业的龙头肯定会就会多给多一点估值嘛。但是我们发现，哎，这个龙头怎么会回到行业平均估值了？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说明龙头被低估了。 嗯， 对吧？那这样也是一个投资的方法吧。 嗯，这个也谈到了一些著名的这个投资理论了哈。这个格雷姆先生就很倡导这种哈，烟蒂式投资。 对， 他希望买便宜的公司，他的股价现在远远或者说稍微啊低于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价值啊。 嗯， 那么大家也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寻。刚才你谈到的一个方法就是看行业平均估值， 对，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以及这家公司在这个行业平均估值当中的位置哈。 没错， 这让我想到了乐视网。乐视网当年如意中天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在行业当中的位置是什么样子呢？ 那应该就其实我们乐视网来说，之前就算创业板的一个龙头了， 嗯， 对吧？那它就是一个龙头位置。但是我们从回过，但是因为乐视网的事儿发生了嘛，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由于它的一些概念，或者说我们看到它的公司一个发展，其实我们会给到一个单就非常好的一个估值出现嘛，也是整个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那个乐视网涨了，那我们今天看到整个创业板也跟着涨，乐视网跌了，整个创业板也跟着跌，就这种影响力度。所以说，当时来说，其实能感觉到这个估值给的还是非常足的。 嗯， 但是这到现在，咱们肯定是看到了一些问题的所在了。这也是给大家也是在不断的去提醒吧。你估值给高，其实有理由，但是。也有，你要一定要去想一下，它背后到底能不能，它的实际的事情能不能撑起它这样的这么一个估值来。 有人说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啊，那些考试成绩最好的，往往后面都不是班里最牛的， 对对对， 是那中不溜的后来者居上哈、啊。 对对对， 这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啊，但是在这个资本市场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说老在第一的位置的时候啊。然后其实挺难受的，如果他内部的经营治理包括他自己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啊不强的话、 嗯、 其实往往摔下来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没错没错，就是你这都得要多想一步。 对，那同样大家也可以把茅台拿出来参考一下啊。 对， 这是我们今天留给大家的一个作业题。因为目前茅台也还是很高的一个股价，有人说便宜，有人说高估啊，等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嗯，今天节目啊接近尾声，其实我们在聊这个消费升级啊，说到底我个人啊， 嗯， 我就关注两个概念，就关注两件事儿。 嗯， 第一，你价格提不提高 啊？对。 第二呢，就是你卖的好不好？ 没错， 一个是销量，一个是定价的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两会提出的一个指标啊，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这个 CPI 的增幅。 嗯， 预期是 3.0 是吧？3.0。其实我又看了一下去年啊，17年的时候，政府报告也提出的是 CPI 的增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 3.0。可实际上呢，大家看一下是 1.6%。 没错。 就是没有达到，没有达到。 嗯。 那如果说今年真达到了，你认为会带来哪样的影响？ 影响来说，其实你能看到这种 CPI 增幅，也对我们就是还是再回到消费来说吧，其实还是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就是其实影响来说，我们还是回到咱们投资来说啊，就是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您总结了两点，对吧？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些公司的东西的价格对于消费者来说敏感度大不大？就也许我说这事儿有点绕啊，就自己都快绕进，就是说，换句话就是说，这公司不管价钱多高，你都买不买账？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心，这跟我们 CPI 有关系。我因为 CPI 涨了，我公司价格提起来，东西价格提起来了，你消费者买不买账？ 嗯， 举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苹果， 嗯， 每年苹果的手机做高提价，对不对？嗯，但是那个社会还是在买账嘛。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了。 嗯，好，那么如果说 CPI 的这个增速达到了预期的话，那是不是对于今年的这些刚才你所说的买账的企业来说，会形成某种正向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啊。 对对对， 拭目以待。 好的， 好，非常感谢程建新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做客和分析。那么我们所有嘉宾的观点只代表他们个人的